欢迎收听 My Radio 节目港珠澳啊！今集是第92集嘅，咁今集有我同埋简洛夫就为大家主持节目啦。咁啊，即系系啦，咁啊交代少台务啦。咁啊，就即系临近圣诞啦，阿简洛夫系会去旅行嘅，系啦。 咁啊，好多都即系嗰段时间都好忙啊，即系都唔会得闲嘅，应该 系啦。咁啊，因为即系大家即系我啊。即系我而家香港啦，咁我多嘢做啦，咁可能休几集咁啦，可能新年之后翻嚟继续再做咁样咯，系啦， 希望仲可以联络到啦，即系我哋啲即系天涯若比邻啦，即系有时你又喺香港嘅，你又喺啲加拿大，有时我喺香港，大家都未必喺同一个地方， 系啊， 好多时间啊嘛。 咁啊，即系其实即系而家都系科技发达啦，即系其实你 Skype 啊咩都可以做到节目嘅。咁你话咁我而家即系喺香港都成五个礼拜啦。咁你话系咪同澳洲啲嘢脱咗节咧？系噶，即系我连呢、這个原本谂住今个礼拜想讲呢个澳洲，可唔可以话系即系叫做西北区 Bannerlong 都算西北啦，系咪啊？ Bannerlong 嗰度其实就即係包咗 Epping 啊嗰啲區啦，即係 Epping 誒 Eastwood 嗰啲區啦，咁都如果喺雪梨住開嗰啲都熟悉啲區，都係啲黃區啊，啲叫做黃曬嘅區嚟噶。 係啦，即係黃種人又好啊，從字邊嗰個黃都好啦，係啦，咁啊就係即係就係總之即係係啦。 你有冇想講補選嗰單嘢？ 補選嗰單嘢我唔知道，我想講話就係我而家我冇喺澳洲五個禮拜，我乜都唔知道，即係我就係知道自由黨贏咗咯。你有冇啲嘢想分享 咧？我詳細就唔講啦。我諗即係即係簡單就係有空缺啦，就係因為即係自由黨有個咩 DQ 咗西洋國籍啊嘛。係 啦， 咁就係要即係佢可以即係要揾民選翻入去啊嘛。咁呢個選舉就好微妙嘅，因為咧就如果選即係如果選贏自由黨選贏咗咧，就呢住一隻；如果輸咗俾工黨咧，一來一回咧就變咗攞唔到多數嗰個咩㗎啦嚇。咁同埋咧之前選之前咧就發生單嘢啊嘛，就係工黨因為工黨嗰個阿 Sam 咧就係俾人話佢串通中國啊嘛。同埋係啦，咁即係咁啊！呢個 Turnbull 咧，呢個自由黨呢個總理啦，自由黨噶啦，咁就係想話即係講話要立法禁止呢個收海外捐獻或者干預澳洲嘅內政嗰啲咁嘅嘢啊嘛，咁啊搞咗好多風波啦咁樣，咁咧就臨選之前嗰個禮拜，即係不嬲嘅選舉都係兩黨對壘噶啦，即係工黨同自由黨噶啦。咁臨選前一個禮拜咧，咁就派流傳一張傳單喺 Bannerlong 嗰度選區咧，就話叫啲簡體字寫嘅，咁就流傳出嚟就話叫啲人咧就唔好選啲自由黨，要即係逼啲政府落台，要選工黨咁樣嘅，咁就流傳出嚟嘅，就因為佢哋即係呢單即係指呢單話佢辱華啲咁嘅嘢啦，咁咧就。咁因呢個選區呢就係華人多嘅。咁就其實即係相比其他雪梨其他地區呢，呢一個地區嘅華人嘅選票呢就即係有啲份量㗎嘛。咁就咁有啲危囉之前就係。咁但係我就或者有唔同嘅睇法囉，我就覺得佢派咗傳單呢就間接害嬌死咗工黨囉。咁其他嘅原因呢就係我覺得就係話呢即係有我感覺上咧，華人啦，即係分開種啊嘛，華人有華人，有係香港嘅華人嚇， 或者有強國嘅華人， 有強嗰個華人，有東南亞嘅都係華人， 係啦，因為星馬勢力咧喺澳洲都非常之大嘅，即係佢哋都係睇簡體字，但係佢哋啲即係生活習慣啊，同埋嗰啲嘢都有啲唔同啦。 咁你如果用籠統一個華人睇個數量，可能係都好多嘅。咁但係其實咧，你要分翻細分出嚟咧，如果真係嗰啲黃嗰啲華人咧，其實你可能真係唔係咁多嘅。咁但係其實你做呢啲咁嘅嘢，寫啲傳單出嚟咧，其實就係令到好多人反感嘅。反為華人本身都即係華人啦，即係唔係即係唔係由強國嚟嘅華人，或者一部分喺強國嚟嘅華人都可能唔中意嘅呢樣嘢。即係我哋又唔可以 一足高 打曬話，係啦，即係有好多。有多係清醒啲嘅華人，喺即係強國嚟嘅華人，佢反為佢亦都知道，或者我走到嚟澳洲， 由於又俾強國嗰種生活或者嗰種文化入侵翻嚟嘅，我走嚟做乜 Q 啫？即變咗就係、是、即有部分會咁樣咯。所以佢嗰個預期效果其實唔係話你話誒、哎、一出嚟呼籲嗰啲華人就會一百個華人有一百個會投俾工黨，因為會咁樣嘅。所以反而有啲人咧，可能佢本來就冇乜所謂想投邊度嘅，反為啊、哎、你整咗呢兩個就好快咁啊咁樣啊。啊，咁另外一個原因咧，亦都係可能誒、可能嗱、啊，即係嗰啲要檳榔區好多嗰啲華人喺度啦。咁而家強嗰啲華人咧，其實好多咧係冇投票權嘅分鐘、啊、你見到人可能好多啊， 佢 PR 嚟，好多 PR 嚟嘅啫嘛，或者 student visa 嚟啫嘛，或者四五七。 好多就算佢夠資格，以前夠資格攞、入籍，佢都唔入籍噶嘛。好多都係啊，因為佢嗰邊大陸有生意有成，佢如果攞，因為大陸又唔承認呢個雙國籍噶嘛，係 啦， 啊佢又唔想即係冇咗嗰個國籍，咁啊 keep 住嗰個國籍就寧願有個 PR 身份喺度嘅。咁嗰啲人咧就冇投票權嘅，所以實際上即係你話要抱呢個大陸嗰啲人嘅有投票權咧，可能又打個折頭，又唔係咁多啫嘛。 系咯， 系咯，即系我分析就系咁样咯。 咁啊，我冇跟啊，所以就收皮啦。 同埋你就算下次大选咧，你喺度打呢种族牌咧，你系失分添啊，反正。 因为你即系呢个叫种族牌啲友仔已经好厌倦呢啲嘢啦。 系啊，即系你如果你即系同一啲你啲少数族裔。嘅，我哋都係叫，就算華人係人數多，都係叫做少數啊，即係叫做唔係主流啊嘛，都係。咁你如果好強調你呢個族群嘅出嚟咧，咁樣係啦，唔係咁你咪即係歧視 主流， 少數歧視多數，變咗係啊。咁你更加有啲人咧就更加會唔會即係點啊？即係唔會話投你嗰啲，因為反為你低調啲或者成或者用一啲婉轉啲間接啲嘅方法，佢可能仲好咯。你咁直接都係派傳單出嚟，係咯。 你用滲透啊、落藥咁咪好啲咯。你 咁係啦，澳洲佬受呢套噶嘛。 咪就係咯，頂即係即係同埋你譬如你滲透落藥嗰啲咧，人哋睇唔到啊嘛。你而家真係白紙黑字俾人睇到你喺度咁樣用啲核突字體拉票嘛，真係。 澳珠真係好咩噶嘛？佢真係 陰啲， 係啊，陰啲，佢真係仲你緊。澳珠係好蠢噶嘛？你反為咁明目張膽咧，佢會醒目啲嘅喎，即係佢會知道你反為佢哋會走出嚟會。所以而家你嗰、那個呢啲咁樣嘅嘢越搞越多咧，那個排華情緒係越嚟越高漲啊嘛，睇得到㗎係咪？ 因為你班友行事太高調啊，同埋即係。即係總之屈鬼突啦，咁啊嗱呢單嘢咧，即係 Bannerlong 補選啊，講完咁多先啦。咁啊頭先咧，我頭先就準備節目嗰陣咧 ，Facebook 突然之間彈咗咧東方嗰篇嘢，咁啊不滿華客掃光啊，澳洲藥房收起奶粉留給本地母親啊。咁啊即係呢個澳洲有藥房咧指責中國遊客將嬰兒配方啊搶購一空。然後在黑市轉售，導致當地母親沒購買所需奶粉，因此決定收起奶粉不向華客出售，悄悄地保留給當地的母親。西澳柏斯藥房經理費利特指，目前澳洲對奶粉的需求是他見過的最高時期，更透露他收起了奶粉，所以貨架不會看到有貨。我們有不得不為他們保留庫存的客戶，以確保他們可以買到。咁啊，於柏斯郊區藥房任職擔任藥劑師長嘅15年的阿納斯塔西亞則指，呢、這個情況在過去一年到年半不斷惡化，擔心澳洲母親只有劣質奶粉可買。他說這關係到保證我們下一代的安全和營養，澳洲消費者應該有同樣的選擇和相同的供應。他稱會打電話告訴本地的母親，告知他們何時有奶粉到貨。咁你即係點睇咧呢單嘢？ 我驚呢度俾人告 啊！我都驚嘅，大佬 racist。 唔係啲澳洲噶啦，頂嘅名跟有啲友就係話：喂，你除你又點證明我係？除咗證明我係去填職去賣或者成啊嘛，我冇得嚟買，你唔賣俾我，因為我係華人，因為我係華人面孔，或者同埋佢點樣分咧？即係有啲喺度真係好生好長嘅華人又點咧？ 同埋即係你，譬如有啲 有啲 PR 啊，有啲人真係有細路，咁你唔通唔埋俾佢咩？ 我覺得你即即即係佢咁做係咩嘅？係 啱， 我都 個出發點係好嘅出發點。 係，我都好佩服佢，即係有勇氣咁做，但我翻嚟驚佢俾人告。 咁啊，即係呢個叫做。且咁，你話你話呢個本地，即係本地黃本地嘅黃皮膚黑頭髮嘅人遭殃都唔係第一次噶啦。我哋舊年都講過 ，Woolies 係唔肯賣俾個竹星妹啊嘛，跟住之後佢發火啊嘛，做乜唔賣俾我啫？有冇搞錯啊？真係唔使養曬 呢啲嘢，我其實係會越嚟越多噶啦，即係近呢一半年裏邊咧嚇。 咁啊，喂！但系咧，我咧，我即系你我上个礼拜去咗匪角啦，即系我去咗，我去深圳做嘢啦，系啊，即系上个礼拜四啊， 深入匪区， 系啊，唔系，即系我竟然咧出到回乡证咯，真系好嗨啦！ 咁你唔好失望啦，失望点啊？点解唔系俾人 ban 咗？ 唔系，大佬，我要 cap 水嚟噶，所以去匪区，所以去匪区做嘢正常嘅，咁啊。咁啊，就系啦，咁就即系去嗰度咧。咁即系我同嗰啲，即系我同做嘢啲人咧咁倾过咧。咁佢话：你呢个澳洲嚟噶？喂，咩顶？即系咩？我哋识好多人咧，都喺呢个叫啲咁嘅淘宝啊、天猫嗰啲，即系买代购买奶粉啊。你啲奶粉系好啊？点？我都要好客气咁样应酬咗佢，真系冇嘢好讲嘅。 或者佢哋嗰个心态就系话，即系佢又真金白俾钱买，你点样卖俾我啫咁啊？ 就系 咯，即系佢觉得系俾钱你，大佬俾先生你做都唔做，即系佢哋觉得咁样啊。 系啊，咁啊，即系嗱咁啊，即系呢，即系总之，即系 Perth 呢几个咁嘅药房 owner 咧，嗰啲咧就真系祝佢好运啦。系啦，就千祈唔好俾人告啲左交嗰啲。咁啊，即系有一单料啦，可以讲啦。就。阿簡洛夫，你即系你知咩叫 UGG boot 啊？ 我知嗰啲长筒嗰啲镜皮咁样嗰啲 boot 啊嘛。 系啦，咁啊 UGG boot 咧，其实咧就系、是、澳洲嘅一个叫时装牌子啦。咁就佢原本咧就系、是、即系其实一对咁嘅，即系佢有长嘅，有中嘅，有低嘅，有男装同女装嘅镜皮靴。咁呢鏡皮靴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好得意喎，竟然喺呢個叫澳洲啲咁暖嘅地方發。 唔係，你知唔知點解個來源係咩？係點嘅咧？ 你知唔知啊？ 我聽即係我聽過下睇過下就即係唔啱就唔好夾我。 我唔會夾你唔係貓啫，我唔會夾你。 相即係應該係即係我睇個資料啦，就係、是、即係唔係最近睇有好話先睇喎，就係嗰啲應該係啲漁夫咧。啲渔夫着嘅 系啦， 冻啊嘛，咁咧佢同埋嗰个原本系长筒嘅就冇咁多嗰啲款，而家嗰啲咩款嘅，咁就唔知几时啦，即系着即系嗰啲呢，即系呢啲咁嘅工，即系牛仔裤啫嘛，以前系牛仔裤，以前都唔系一种时装嚟噶啦， 矿工着噶嘛，牛仔裤最初系 咁啊 ，U G G 波咧就系嗰啲渔夫打鱼啫，佢就系冬天好鬼冻啊嘛，呢个澳洲又系。咁佢又係即係一個長筒防水咁樣啦，咁樣就係佢哋即係咁著，咁因為發展成為一個即係一種時裝咁樣，公司就攞咗呢樣嘢嚟做，即係呢種咁嘅做一個即係一個時裝嘅鞋咁樣啦。咁最初其實好多年啦，其實呢啲出咗好多，即係出現咗好多年㗎啦，呢啲款，但係就唔係好行嘅。咁直至係兩三年前咧，唔知即係突然間好似有啲即係有啲明星咧著過呢啲 boot 咧嚇，咁好似喺大陸嗰度可能咧，即係啲人咧見到哇有明星著過呢啲就爭相去買啦，咁嗰時就好 hit 嘅，兩三年前應該係，咁但係而家我咁啊靜曬已經冇乜人買。 係啦，咁啊嗱你講嘅故事咧就非常之啱嘅，即係你係啦，你係絕對冇吹水啊，所以都。冇乜需要插你咁就即係啦，咁其实呢即係呢啲咁嘅即係鏡皮嘅長靴呢，第一呢就防水啦，同埋入面呢佢嗰啲毛嗰啲呢亦都係，即係你知其实澳洲呢天气係熱，但啲水係冻㗎嘛，你有時譬如海滩都知啦，咁就即係俾啲人呢一上水呢就可以即刻呢 就將只腳啦，就擺入去對靴度保暖咁樣啊。咁其實咧，即係其實係荷里活大概我諗係五六年前咧，帶起著呢個 UGG boot 嘅叫做熱潮咁樣啦。咁就其實 UGG boot 咧就同埋其實 UGG boot 咧係佢其實佢原本設計嘅原意咧就唔係預咗俾你喺街行嘅，就即係正如你所講係即係俾你即係喺室內著啊暖啊或者係當拖鞋咁著嘅，因為其實咧。UGG boot 咧，你係新，即係你係新嗰啲只有舊咁嘅生膠底噶嘛，舊嗰啲你記得係一嚿個啫嘛，你記唔記得最初嗰啲啊？即係差唔多十年前嗰啲啊？ 唔係佢成個款就好似啲愛斯基摩人著嗰啲咁樣噶嘛，嗰啲鞋咁樣，我覺得就係、 是、啊。係啊，即係有陣時咧，譬如咧，你見到好多人咧而家著嗰啲係生膠底啊嘛，但係以前嗰啲咧係真係成嚿皮，因為皮底一嚿車到尾咁樣嘅啫，係、啦。咁啊，即系嗱，最近咧就有个呢、這个叫做，其实我都唔知啊，呢、這个系一个歌星啦，咁就即系喺Melbourne 啊，喺 Melbourne 嘅 Qantas 嘅 Business Class Lounge 嗰度啦，咁就佢由于呢个身穿呢个 UGG boot 啊，咁就被佢进入呢个叫做Business Class Lounge 啊，咁即系原因就系咩咧？就系、是、即係UGG boot 咧就俾 Qantas 咧就定性為係一個 sleepwear， 係一個叫睡衣咁嘅嘢。咁啊就係即係呢樣嘢咧就即係喺呢個叫 non 澳洲啊，或者喺啲後生啲嘅 crowd 嗰度咧，就又唔話引嚟公憤嘅，咁就即係引嚟一個一番嘅討論啦。咁即係點解？其實我知呢單嘢咧，其實咧我哋澳洲咧嘅本地媒體都冇報嘅。系我睇嗰啲即系美国媒体啊，啲英国嗰啲啊，觉得好出奇啊，所以先报嘅啫。系啦， 咁或者我睇唔到啦，我睇唔到呢个新闻啦。 系因为即系呢单嘢系出口当外销咁样，因为嗰个歌星就喺喺呢个即系 Twitter 就讲述啊，佢喺 Melbourne 被佢入 lounge 嘅不满咧，咁就即系咁佢就喺 Twitter 度 mention 咗 Qantas 啦，咁 Qantas 咁答咗佢话你真系唔得，因为你违反我哋嘅指引咧，咁所以就即系令到呢件事曝光嘅。咁其實即係都係講翻 UGG 啦，近呢喺即係近呢十年咧，荷里活係啦，咁就即係喺荷里活咁興起，咁即係好多人都係咁，即係好多人就將呢啲叫做 indoor shoe 咧，就當outdoor shoe 咁著啦。咁就其實咧，我有問過即係十年前我喺加拿大住啦，咁其實我都識人喺澳洲咁樣噶嘛，咁我都走去問下啲澳洲人，喂。而家澳洲啲咁嘅 UGG boot 咧，周成行城市，其實你點睇嘅？咁嗰啲友仔咧，咪好似即系我哋嗱，你知即系我唔知你有冇有陣時見過咧啲鬼佬咧，走去買住好呢啲衫啊，或者即、就、系、是、我唔知有冇聽過故事，啲鬼有一個鬼佬嚟香港咧，覺得啲陰絲紙好靚咧，就攞嚟做咗牆紙咯，係啊，即係個反應係差唔多嘅，係啊，即係點解你班友可以當一啲即係譬如利工文底衫係潮嘢咁樣著咯，或者即係呢個人字拖當時裝咁樣咯。系啦，咁 呢样嘢唔出奇嘅，即系其实好多嘢喺外地觉得好兴嘅澳洲嗰啲嘢，咁我哋澳洲人都唔会，即系如果唔系冇人，我住喺澳洲耐都唔会去，即系嗰啲嘢都唔会再留意嘅。U G G 嗰啲，我哋嚟嗰阵都有啊，都有卖啦。 好耐嘅 U G G， 好耐噶啦，好耐嘅，即系但系。即係因為佢有啲明星著過，即係突然間興起曬。咁但係就算好行咁，即係就算好行嗰幾年咧，喺澳洲都唔係咁多本地人著嘅喎。你我冇見過有本地人即係好周街周巷咁著嘅喎。 大陸妹咪係咯。 唔係即係你嗰啲就肯定你一係嚟咗唔澳洲唔係好耐，一係就遊客咁嘅啫。即係如果真係即係我知話土生土長嗰種澳洲人咧，地道嘅人咧係根本就唔會著呢啲嘢噶嘛。 係啊。嗱咁啊，即系嗱，总之咧，即系咧，同埋咧，嗱，有样嘢咁啊，即系呢单嘢就出口变内销，好好笑啦。同埋咧，我唔知咧，简洛夫你知唔知 UGG 呢个牌子咧系呢几年至出现嘅啫。以前咧，佢 UGG boots 咧系一个好似统称咁样嘅，即系譬如你话人字拖咁啦，人字拖你街市买嗰啲，即系其实乜都系叫人字拖噶嘛。UGG 呢个牌子系几年前至出现嘅，如果唔系咧，不嬲都系杂厂咁样嘅。咁即係 哦，咁你唔係佢，因為佢其實係你都即係佢來源啫嘛，佢都係即係一個款嚟嘅啫嘛。以前可能係啦，佢哋每一間廠去做，即係做呢樣嘢啊嘛。咁出咗名，咁可能有佢咪真係登記咗呢支呢個商標咁樣咯。 嗱咁咧，同埋咧，即係咧，你即係譬如咧，你話啲強國遊客咧嚟澳洲咧， 佢哋要認名咧，去嗰間 UGG Australia 嗰間鋪頭先買噶嘛。但係咧，你知唐人街咧有好多，有好多係啦，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自稱 UGG boots 啊，地攤又有，鋪頭又有啊。咁嘅情況咧，其實有啲似咧香港咧啲強國人嚟。你知珍妮曲奇係咩嚟㗎啦？係咪啊？ 我知香港曾經出名嗰排 啊。唔係，即係其實呢個情況有啲似咧，即係珍妮曲奇啊。同呢個小紅曲奇咧，同埋唔知乜鬼嘢曲奇咁樣啦，即係係啦，咁啊，即係總之係自己做出嚟嘅 hype 咁啦。咁嗱，即係其實咧，嗱，題外話啦，講多少少啦。咁你知我哋澳洲嘅造鞋工業咧，即係除咗呢個 UGG Australia 之外咧，你有冇聽過RM Williams 啊？ 啲咩有賣啊？賣唔係 Williams， 我知係即係嗰啲做賣鞋噶 係嘛？係啊係啊 ，Williams 咧都係即係其實我識啲即係譬如北美洲嘅朋友咧，都好中意 RM Williams 嘅，話佢啲皮好軟熟，好靚喎，同埋啲 boot， 即係佢嗰啲牛仔嗰啲，又唔係牛仔 boot 嘅，即係嗰啲長 boot 咧，啲男人著咧尖頭嗰啲咧冇鞋帶嗰啲，佢哋好中意啊嘛，因為嗰啲一塊過，佢哋覺得啲車工好靚咯，係啊。 而家好似執咗未咧？ 未執未執，但係生意唔好嘅，同埋好貴嘅，係啊。即係 咪冇噶啦？呢啲即係呢啲咁嘅行業，我諗係澳洲生存唔到噶啦。 係啦，咁啊， 即係佢因為澳洲你賣做呢啲嘢，就即係依家真係原廠澳洲原裝澳洲做咧，而你生存唔到啊！今時今日， 因為而家個社會唔同咗啦嘛。 買係大陸抄，即係你一行少咪抄，UGG 咁啫嘛。你最初真係 UGG 全部澳洲做嘅啫嘛。你一行咗之後，個款咧就，佢又叫 UGG 啊，都唔係呢度做嘅啦，已經。 喂，同埋以前咧，好多人咧買呢啲咧，係真係走去係即係真係即做廠啊，做啲 trade 嗰啲著噶嘛。咁而家你呢啲工業都越嚟越少，越嚟越少咯，係啦。咁啊，真係都好慘。同埋另一個牌子咧，即係除咗R.W. Williams 之外啦，另一個牌子咧就係呢個叫 Blundstone 啊，有冇聽過 ？Blundstone 喺 Tasmania 嘅做靴嘅， 冇啊冇。 係啊，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啲叫做即係加拿大啊、美國啲朋友啊，同我講即係嗰啲叫做即係啲鞋係正嘅啦，係啦。咁啊下一單料啦，咁啊即係做鞋都講到呢度啦，咁啊即係。上个礼拜咧，我哋做节目咧就讲过话纽西兰咧，即系我哋而家就即系其实澳洲就即系一年就收好多移民啦，咁就即系其实搞到即系呢个叫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哋入边澳洲国家入边嘅 demand， 即系譬如你话transportation 啊、health 啊、呢啲咩 education 啊、啲咁嘅即系生活所需嘅嘢，都系即系叫做不敷应用咁啊。咁啊 ，Westpac 咧就上個禮拜啊，其實都十日之前噶啦，12月8日就出咗個叫做出咗白皮書啦 ，Westpac New Westpac 紐西蘭咁樣啦。咁佢就講過就話呢個叫做如果紐西蘭咧就即係如果減移民嘅話咧，就可以令到啲樓價就叫回穩啊，同埋可以即係呢個叫 raise wages 咁嘅。咁啊！ 我睇个 title 咧，好似即系其实即系阿妈系女人嘅， 系啦。 喂，系啊，即系稍微有逻辑、有推断、有成，都知道根本就系、是、即系你一减咗移民，当然呢个楼价系会跌啦，啲工资系会拉高啦。 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咧，佢即系其实我睇我即系我认真睇少少嗰阵咧，即系其实。即係你話呢樣嘅阿媽係女人咧，咁我睇咗佢啲有咩措施咧，就是、可以會令到呢個叫減呢個 migration rule 咁樣啦。咁就即係佢就即係講話呢個即係佢都係啲 propose changes 嚟嘅。咁就即係 student visa 嗰度就 cut 啦。咁就即係叫做呢啲叫 limiting visa and ability to work for low value courses， 就一年可以減呢個叫6000至10000個 visa 啦。咁啊，呢個叫即係呢個 post study 嘅 work visa 啊，咁啊又係令到啲 佢而家講佢呢個係講紐西蘭定講澳洲？ 紐西蘭啊，唔係澳洲。 哦，即係紐西蘭嘅 Westpac 銀行。 紐西蘭嘅 Westpac 銀行，而呢個亦都係政府所推出，即係紐西蘭工黨政府同埋 New Zealand First Party 所即係共同提出嘅即係叫做即係建議咁啦，咁你都要國會三讀通過咁嘅。唔係喎，紐西蘭有機會行得到喎，因為佢喺呢個新政府係咩啲㗎嘛？而家佢而家呢個政府，佢但係澳洲就睇下下一屆選到邊個出嚟咧。不過都冇，如果你選到工黨，仲大鑊㗎啦。 咁就即係呢個係propose咗嘅，即係我講呢啲咁嘅嘢係，即係咁就佢亦都係話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呢個係佢將嗰個 occupation 咧就 regionalize 佢，咁可能即係呢個紐西蘭可能有啲即係喂澳洲咧，你知唔知457嗰張 list 係全國性噶嘛？唔係冇分省份噶嘛？係咪？冇㗎，冇㗎，係啦，咁就即係。 紐西蘭呢度提出咧，就即係將嗰個即係 work visa 嗰個 list 就即係將佢變咗做即係區域化咁樣咯，咁就 make sure 佢即係就請呢個叫紐西蘭先嘅。咁點解頭先即係你即係咁佢呢度咧，其實咧就講話，如果政府提出呢啲 migration rule 係 work 嘅話咧，咁就一來會將呢個叫做即係對於住屋嘅需求就減翻少少啦，咁就即係令到紐西蘭嘅樓價就即係叫做冇咁癲咁樣啦。第二就係會令到呢個叫做即係其實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噶啦，即係其實而家澳洲入咁多457啊，入咁多移民啊，就搞到低端嘅工作收皮啊嘛。呢度就係話會令到即係你 construction 啊，你即係譬如你話呢度消費品嗰啲啊。 咁就即係肯定會跌㗎啦，但係 in the long term 你會保障返呢啲即係叫做基層嘅收入會升返咁樣囉。係啦，咁即係係啦，咁就即係你係咪都覺得即係如果工黨同即係而家紐西蘭嘅執政聯盟做呢啲嘢，你覺得係會 work 咧？係咪？紐西蘭有係容易啲，即係佢係個即係如果佢啲措施執行嘅話呢，我諗對佢嘅經濟嘅震盪呢。 係當然係有嘅，即係一定有影響。如果你減少投資、減少移民嘅話，因為你有好多資金啊、好多成咧，即係流入去噶嘛，即係因為移民、因為投資呢啲咁嘅嘢。咁但係相對嚟講，因為澳洲同澳洲嗰個經濟，唔係呢個紐西蘭經濟咧，依賴即係移民上面或者依賴中國移民方面咧，其實係冇澳洲咁大，我覺得即係佢相對嘅震盪會少啲，即係佢做到嘅。 嘅機會係大啲咯，但澳洲就比較難啲，好似吸毒咁，澳洲係毒癮 club 深啊，紐西蘭想搣甩佢容易啲咯，即係如果比喻嚟講就是，澳洲就自己吸咗咁多年毒，而且佢 cut 得比較深啲啊，仲即係佢如果要學即係跟紐西蘭咁做咧，我諗佢都七老八傷啊，自己本身都佢咁，所以你嗰啲政客政棍夠唔夠僵咁做咧，都成疑問。 冇錯啦，因為紐西蘭不嬲都係即係佢你講佢吸得一來吸得冇咁深啦，同埋二來就係佢慣咗乜都嘢都要自己做啊，即係同埋亦都係冇乜人會走入佢哋度啊嘛，所以佢好多嘢係如果自己要包底咯，係咯，咁啊即係都係係啊，即係呢篇嘢係幾正㗎，即係咪俾我哋呢啲澳撐打飛機咯，係啦。 澳洲比較難啲跟，即係唔係即係唔係唔得，可能係即係冇佢做得咁徹底啲咯。可能你其實你狠不了心啊，澳洲。唔係，其實我一路咁講，其實你睇香港自由行呢樣嘢已經知啦。跟住其實差唔多啦，即係有時比較就話你香港有自由行嗰時，咪好多嗰個即係市面經濟就業啊，表面上即係好好咁樣。如果一 cut 咗咁咪因為已經食開咗，你突然間唔食，你梗係有啲，梗係有啲， 梗係有即係呢個叫 震痛啦，經濟上有啲震痛嘅，有啲人會嘈嘅，澳洲都係咁嘅， 係啦，即係呢個 withdrawal symptom 啲叫做，即係戒毒嗰陣咧就會即係流口水、鼻涕啊、點床點隻幾日咁樣咯。唔係你即係，因為我哋澳洲咁啲人成日媽媽咧，啲人啲黃牛嘅炒鬼曬啲樓啊，咁幾家都人媽媽啫。喂，有啲人好開心嘅大佬。 揸住幾層樓嗰啲，係啊，唔係你一來揸住幾層樓嗰啲，二來就係嗰啲友仔基本上就係靠 negative gearing 嚟揾錢嘅啫嘛，你一嘢 cut 咗，冇人買，咁咪坐艇，係啦，即係你， 所以個政策唔係咁容易推行啲，即係你係好多人係覺得喂。 樓價跌翻嘅好啦，你就算你個工資唔增長，你嗰個生活成本低啊嘛，即係低咗啊嘛，咁你咪好啲咯。但係有好多人唔係，好多人亦都有啲既得利益噶嘛，因為呢啲乜嘢，一個阻力喺度。 因為好多人會火燒連環船啊！如果對冧樓價，你一追都唔掂啊！咁啊，即係呢個美國咧，啱啱加咗嗱，即係美國就上個禮拜三啱啱加咗息啦。咁而家就睇下澳洲點啦，係啦。咁就即係基本上就係即係。而家其實主流媒體咧都係好多話，即係基本上你加你 Sydney 好多 household 你加一個 percent 已經玩完嘅嘛，你 upside down 嘅啦嘛，係啦，因為你個 我睇過一篇嘢，好似我唔記得好 detail 啦，不過佢話如果唔知加四分一厘咧，有幾有 四成， 啲多 四成 係啊，啲唔知話一每個月還多幾百蚊啦，原來有佢話好多人還你，咪多每月還多幾百蚊啫。 咁、你每个月还多几百蚊，其实你扣完税之后几百蚊好多钱噶啦，大佬。 系啊，即系话其实好多系，尤其是澳洲知噶啦，边有啲人比较钱剩嘅，有啲即系好大部分都真系去到两尾即系月光啊嘛， 长期两尾系啦，又本名嘅， 一脚脚好尽啊嘛，咁佢真系可能一加多嗰幾百蚊，可能就即係唔知點樣揾翻嚟。 唔係，你譬如嗱，你一間就幾百蚊啦，咁你知好多友仔係即係譬如話住緊嗰間又供緊，又屎忽人仔買間 apartment， 咁有 嗰啲等佢死啦， 有 after plan 嗰啲，咁咪即係加加埋埋無啦啦一個月食多千零二千蚊啊嘛，恭喜發財。 總之即係多過一間，你話供唔起嗰啲唔抵可憐佢嘅，即係你自己住緊嗰間嗰啲就冇嗰啲就嗰啲係冇計啊嗱，係嘛？嗰啲 講啊，係咯。 啊，冇先話好講嗰啲嘢。你多过一间嗰啲，你真系你话到你楼价升咗万嗰时，你有冇加急税啊？系嘛？你又攞个 net gearing 大佬，我做 net gear 噶嘛，系咯。 咁你系啊？你话咁都俾你抽到水 net gear， 真系啊！ 唔系咁，你好多系买两三间，佢 抽嚟扣税， 系我嚟扣税啊！即系其实佢系要拎银钱出嚟嘅，但系佢。即係都唔益勁果，都唔好益個，即係納少咗税，其實就係其他冇，即係其他有份納税嘅人係 suffer 咗啫嘛，即係納埋佢嗰份。 因為政府俾錢你去供樓，所以我就要收皮，咁你食屎啦。 呢個係 死穴 啊！最撲街嘅 policy， 因為你其實做到越有錢嘅人就越加少税，啊越冇錢嘅人買唔起樓嗰啲反而要加多税，係咪先？ 冇錯啦，咁啊。即係呢個叫係啦，咁即係呢個其實都 expect 美國出年會加三四次息㗎啦，咁啊就係恭喜發財啦，就咁啊。 咁啊，澳洲都好奇怪，上一次佢仍然唔喐喎，即係上個月嘅議息，又今個月啊， 今個月係啦， 今個月啦，啱啱前兩個禮拜㗎嘛，佢冇加到，唔係佢又仲有 buffer， 佢而家個息口係比其他地方都係高嘅。 係啦，咁啊即係。即系叫做咪啲友仔仲肯借钱嚟嘅，但系即系你系 some point， 如果佢即系叫做呢边啲嘢开始即系叫做冧啦，因为你而家嗱，即系喺顺便落埋下一个 topic 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咁啊，我哋嘅财政即系呢个财政大臣啦，呢个 Scott Morrison 啦，咁啊出咗呢个叫做mid financial year 嘅update 咁啦，就即係叫做半年嘅财政年度啦，即係嘅 update 咁样啦。咁就讲话即係其实呢都话呢个叫做呢、這个叫做即係佢好多嘢其实都 meet 到 budget 嘅。係啦，即係一开头咁就即係话呢个叫做即係佢啲佢都預咗 mining 嗰啲嘢會收皮㗎啦，咁就但係佢呢個叫最重要嘅嘢呢就係話咩喎，呢個叫做新移民啦，即係原本係要等兩年就可以有福利攞米，要等三年㗎嘛，係啦。咁啊 佢呢度話可以慳到幾錢啊， 1.3 billion。 即係冇用㗎 咗。咁就即係咁啊，即系而家咧，即系咧，而家要等三年啦，啲 migrant 只可以攞呢个 New Start 啦，或者呢个 Family Tax Benefit 啦，或者呢个叫 Paid Parental Leave 或者 Care Allowance 咁样嘅。 我哋净系改到冇乜意思，点解？因为如果你仍然系咁样，即 係咁大量引入一啲低端人口，咁呢啲係兩年攞第三年都係攞噶嘛？ 咪呃得一時，唔呃得一世 咪即係你嗰、那個即係個成效其實唔係好有用㗎咋，即係你係將佢褪咗一年，你想係攞少咗幾多錢咁。但係如果呢班大食乸真係大食乸嘅，永遠都係會攞㗎啦。 咁佢冇諗住做嘢，佢移民過嚟諗住攞福利啫嘛。有啲人係 係咯，咁我嗰陣話你治標不如治本係咪啊？即係你收緊移民，或者你啊，即係所謂要落喺我大陸咁樣啦，啲低啲嚟趕， 佢 叫佢收啦。 拱佢哋 manner 是增自滅啊！嗱咁就即係。咁講啦，即係略講下呢個叫做 mid-year budget details 啦。咁就佢就政府就 spend 咗 $2.1 billion 啦，喺呢個 pharmaceutical benefits 嗰度啊，係啦。咁就即係，咁就即係佢亦都係即係投資咗可以呢、這個叫咩 lymphocytic leukemia 啦，白血病啦。咁就佢，但係佢就亦都有 spend 咗呢個$1.3 billion 啦 ，on 呢個 new school 啦。咁就呢個叫做就凍結呢個大學嘅 funding 咁樣啦，係啦，咁啊令到大學啲有即係呢個叫做好反感咁樣啊，係啦，咁啊呢個又 spend 咗呢個$118 million for 呢個 Office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啊，係啦，咁就即係佢話佢啲咩 saving 咁咧，咁就即係一來就係佢將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selection criteria from 呢個 new migrant 啊。咁啊，呢個叫做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其實呢個我哋之前節目都講過㗎啦，就即係 cut 呢個叫 after hours 嘅 doctor clinic 咁樣咯，係咯，咁啊就係咁啦。咁啊，即係你話佢呢個叫 cut 大學 funding， 亦都即係激嬲咗Group of Eight 啦，同埋呢個叫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咁樣嘅。咁就即係佢就講得即係你知以前呢呢、這個叫做澳即係其實呢個叫做喺呢、這個叫乜鬼嘢呢、這個叫做喺呢個叫 Gilead 嘅政府嗰度呢，佢就將呢個大學嘅 undergrad 嘢就 uncap 咗嘛，咁亦都係間接令到呢個叫澳洲嘅education 變咗澳洲嘅 number one export 啦，亦都好多強國學生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而家咧就會就即係呢個funding freeze 咧，就會即係將呢個叫做即係咁就即係將呢個叫做即係學生就要提早還呢個叫student loan 啦，同埋就會即係基本上係 cap 大學可以收人學生嘅人數咁樣。 我覺得呢樣嘢就有個問題存在，因為其實即係其實點樣？即係前嗰十年八年嗰時候，呢啲大學係 冇錢， 唔係啊，佢就係因為政府喺嗰時 cut 咗佢錢 ，cut 咗佢 budget 啊嘛。咁好多大學咧要揾水啊嘛。咁佢就政府就開放，即係俾佢可以收多啲留學生啊。同埋咧係就去到一個地步係去濫收學生，即係好多其實唔夠班入嗰啲啊，唔夠水準嗰啲咧，佢就。一入嚟呢度咧就讀一年嗰啲啊準備班預備班乜鬼嘢就嗰啲入大學啦， 讀靚個 school 係咯， 係同埋嗰啲嘅垃圾殺嚟啫嘛，嗰啲 class 係咪嗰啲你肯俾錢入讀咗，通常都俾你入得到第一年第二年噶啦，咁你畢唔畢業另計啦，啲畢業就即係佢變咗嗰個循環嚟嘅，你由政府因為 cut 咗佢 budget。cut 咗佢錢，咁佢要揾水，揾水揾到啲學生，揾啲學生之後咧就搞到呢、這個點啊？即係水準下降啊！澳洲大學嘅水準啊， 佢基本上佢即係上幾個月咁又出排名啊嘛，咁澳洲啲大學係越跌越低噶嘛。 你冇辦法，因為你其實係咩？因為個留學生嗰啲咧係好，尤其是你嗰幾間大學咧，即係 Macquarie 啊、New South Wales 啊嗰啲 UCL 嗰啲都好收。有啲學系咁成大半班係海外生嚟嘅，即係嗰啲，因為佢嗱，如果你突然間你話攣咗又唔得喎，好多教師失業喎，學校又收唔到水喎，啊，你政府邊有咁多錢去俾翻佢咧？咁你政府又冇水喎，咁你即係變咗你係呢、這個問題係好難根治到嘅。 咪 咁 就 咪你当一种学店咁咯，你咪越做越得咯，搞到 又系吸毒大心啦， 系咯。反正你身处于美国喺加拿大嗰边咧，即系可能佢嗰边多大学咧冇所谓，佢可以分咗几级咧，你嗰啲野鸡你咪读咯，啊，你唔好即系一流学府你可能嗰个真系，系嘛？ 一流学府佢都唔俾你收嘅，尤其是政府嗰啲，政府嗰啲系。你划定几多 percent 系俾本地生噶嘛？你海外生系得咁系基本上就系即系得咁多位，得咁多位，你自己揸落去。 因为佢嗰啲一流学府啦，个分定，当个分定唔系问题，钱唔系问题嘅时候咧，佢就会执行佢原本佢自己嗰啲严格收生或者成啊，系嘛？你唔好理佢咪海外啲，你达到呢，即系你去到嗰个达到标先入收你噶嘛。但系呢度为咗，因为如果你系要仍然维持翻嗰个 水 水 平， 平去收生嘅话咧，咁有好多海外生系读，点解读唔到嘅？英文都讲唔点，点入嚟咁乜 Q 人系嘛？咁但系为咗去就呢班人咧，咁啲大学咪即系 搞两句 就算，或者除咗嗰啲二三流大学系收之外啊，你反为嗰啲出名少少，譬如你 UC、UCL 呢啲系八大呢啲吓，呢啲都系去比较滥收学生啊。咁呢啲咁你先大镬咯，啊！你可能美国美加嘅地方，可能佢比较冇咁，即系佢系好似啲楼宇市场咁啫嘛，系嘛？即系你嗰啲低档嘅，你咪去公屋咯，啊，高档先啊。咪而家唔系喎，你私楼都搞到变咗公屋咁样喎。 系啊，咁就即系，但系其实咧呢个 budget 咧，就我都觉得亦都有带出啲隐忧咁咯。佢就话呢个最近呢个 weakness 啊，in 呢个 household consumption 啦，咁就令到呢个叫佢要 downgrade 嗰个 forecast of real GDP growth 咁样啦，系啦。咁就即系佢就基本上佢就话而家个 job market 系好啦，但系就即系你个 wage growth 亦都系追唔上个大市咁样咯。即系我哋都成日讲咯，你即系你系有 growth，但系通胀俾通胀玩死咯，系啦。 喂，嗰个人工冇高到，我觉得。 冇噶，越即系你 in real terms 咪越嚟越低咯，因为啲嘢。 你高可能系某一啲行业啫喎，可能有个别嗰一啲行业嘅啫喎，即系 overall 我觉得系 差噶。差 系差， 唔系你 grow 嚟 grow 去咪咩咯？即系其实而家澳洲行紧香港条旧路嘅，你大搞基建咁啊，即系咪啲工嗰啲嘢咪执去呢度咯？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就你仲有冇嘢补充啊？呢个叫做budget update。 冇乜咧，其实呢只，因为呢个都系中期嗰个检讨嚟啫，系嘛？ 系中期嘅啫，系啊。 冇乜特别意外咧，都系讲下啲，始终个 budget 都系，我谂都系 deficit 嚟嘅啫嘛，直至去到唔知几多2023、2021啊，即系先至去到收支平衡啊嘛。但系我好怀疑，到时都有翻嚟讲噶啦，而家到时都唔系呢个，都唔系呢一届政府嚟第四。 到时都唔知系咪自由党， 系咯， 咁啊，所以就都系废话。 但我噶，因为其实佢过咗几年咧，即系你前头嗰10年可能就系抗疫嗰度搵钱啦。最近呢几年就 玩完啦， 地产搵钱啦，即系啲地啊，啲 council 哇，呢啲地根本其实个源头就啲 council 批啲地出嚟贵，系咪先？即系你 发展商，高地 除咗收地之外， 高地价政策啊， 同埋香港嗰招高地价政策，即系佢要收钱啊嘛，同埋佢咧佢要谷高嗰个楼价咧，佢坑数啲收嗰啲差饷啊，或者坑数 way 啊，又估你用你嗰个楼价百分比噶嘛，即系你嗰个屋价嘅百分比嚟收噶嘛， 系啊， 咁你而家100万，你可能收你500蚊一季，因为而家。200万咪收多倍咯，咁啊，即系咁样样。所以对佢嚟讲系，即系对嗰个政府个收入嚟讲系好事嚟噶。 咁啊， 你今日就冇钱找数，咁就 咁讲啦。即系呢个叫做由佢继续唱好啦。咁我哋都，我哋就不嬲都系好中意拆解呢啲嘢嘅。咁即系佢哋有佢哋讲，我哋就用最贴地嘅角度去分析呢啲嘢啦。系啦， 咁啊，嗱，下一篇啦，下一篇就咩啦？呢、這个嗱，又系时候讲下香港人嘅角度睇澳洲啦。咁我觉得系好好 high 嘅。咁啊，即系明报文化，礼拜六啊出咗篇文啊，咁啊话呢个咩自由城市墨尔本，咁啊编者话众生皆平等。咁啊嗱，你听我读下之后，你睇。即系我哋阵间可以 discuss 下嘅，咁啊，在墨尔本出差七天啊，我感动得落泪了三次。 我讲先，我打断你。嗱，我有冇睇内容嘅？睇内容，我都唔想提。我睇到个标题之后咧，我就实头笑。所以我冇乜睇内容，唔中意讲乜嘅。我就睇个标题。 咁你听我读完之后咧，我哋笑佢啦。嗱，一次为怀才不遇的街头艺人啊。一次为政府对家暴受害者的关怀，一次为露宿者与弱势社群的免费画展啊！即系做记者五年，见过很多人，每一个香港人大概都有不同程度的病，除了是身体上的疾病，更加是内心的病，也许是忙到有强迫症，忘记上一次放松是什么时候。也许是逞强到抑郁症，忘记了支撑不了，可以说不。更多是磨平棱角，忘记梦想。很多记者都有一种通病，就是太自以为是，总是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总不自觉地对人批判，忘记了人性本善。这次封面与采主和摄影师多番讨论后，我决定整个旅程只想做一个问题。为什么墨尔本人过得那么快乐，香港人却过得那么痛苦？我问了接近100个当地人，你为什么觉得那么快乐？快乐的原因是什么？记得最深的是，一个年迈圣诞老人说他快乐的理由是 accept life, don't be critical。这份感动将我铭记一生。在墨尔本，我遇到每一个人，对人事物都心存感激与关怀。他们说这里的公园很美，交通很好，福利很好，上司、老公、女儿很好。又有受访者说，他们知道墨尔本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生活沉闷、严重塞车、物价飞涨、贫富悬殊，但他们还是选择在这里继续生活，因为这里的生活环境真的好过香港。墨尔本是一个公义社会，两个在墨尔本的香港女生这样说。墨尔本政府真的以人为本，交通措施不是铺张地说花多少钱建多长的单车径，自然保育不是花多少钱而做基金，推动运动文化艺术不是花多少钱兴建场馆，而是在政府官网罗列出所有可以踩单车的路段，更有自由涂鸦的地方，给予动物生存的权利。咁感动的是，有杀错冇放改态度，官方会容许艺术家在落地开花、四处涂鸦，但又赋予所有私人物业权利向政府投诉，政府将会无条件免费抹掉涂鸦。这一份同理心，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份包容的心，没有人会视弱势为社会毒瘤，认为露宿者影响市容，至少不会出口伤人，至少不会在未看清全面事实的全面之前就未审先判。我相信政府，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墨尔本这样移居，因为自由这两个字。是不是笑到扑街嘅真系？ 首先，本你讲讲就先唔讲佢话，佢话住咗七日就可以咁了解咁呢样嘢啦。你住起码住咗七个月啦，七日唔够嘅，你可能睇到嘅嘢都好片面，等于。但如果我譬如即係有啲鬼佬去香港，覺得香港好美好嗰度係咪？內廟街多姿多彩啊，咁嘅嘢食周街，佢都覺得好美好啊。所以七日同埋即係如果佢亦都某程度上冇乜錯，如果用香港嚟比好多嘢咁樣，都係你覺得墨爾本係天堂，但係其實你住落嚟，即係你用香港嚟比較就覺得係啦，係嘛？即係如果佢個出發點係咁樣係嘛？但如果你話用一啲睇嘅時候，佢比較片面好似，同埋係好籠統。你話你去出差七日，你睇到啲咩露宿者乜嘢？佢有冇睇下新聞？墨爾本嗰時候咪有啲露宿者喺佔領咗唔係佔領係就係喺火車站定咩啊？ 好耐啦 ，Flinders 嗰度係俾人趕走，實際又趕走啦。Sydney 都試過啦，係咪啊？ 系啊， 个 Cam City 啊嘛，City 都试过啦。咁呢啲嘢佢清唔清楚咧？系嘛，佢 都唔清楚。如果系咁美好啊，呢度都自己好 happy 啦，已经喺度，就唔使走去占领嗰、那个吓、啊，即系嗰、那个 Cam City 出现啦吓。咁同埋如果你要讲系呢度啲人咁，如果真系好快乐嘅话咧，咁你其实觉得你应该系去不丹之内咁讲啦。 系啦，冇错啦，不丹系全世界最快乐嘅国家嚟嘅。 即呢度一样系有人快乐，不过你可能遇唔到，或者呢度啲人个即系嗰个投诉，或者系即系嗰个即系比较可能个性格咧，鬼佬性格啦，佢又冇好香港人咁执着啊，即系要真系要搏嚟搵钱，可能佢都觉得我两餐就够，所以佢咪觉得开心咯。即系比香港嚟讲系嘛？ 唔系咁即系咁即系嗱，即系咁。 即系起码啲，譬如你去读书咁样，又唔会话要 休柴休柴， 一出世就要真系博牌幼稚园牌剩咁。你香港人就系做呢样嘢，所以你香港人就不快乐噶。但系呢度其实系咪真系系一个天堂咧？咁样你同香港比就或者系嘅，都咁你同红罗地好多地方比，系咪真系咁完美咧？都唔係，同埋佢有冇留意一單新聞？啱啱前兩日發生嘅啫嘛，星期日發生，星期四喺墨爾本有啲黑鬼嗰啲非洲黑 鬼 係啦，一周街幾百人聚眾喺度，本嚟即係喺度自己互毆，跟住見到行過啲人無啦啦又走去喐佢，即係見到人就咩咁？其實政府都冇咩冇做，我做到啲差落廢嘅係嘛？咁 佢都唔敢喐。最主要就係、 是、係咪Yala嗰個咩區啊？好出名有錢區有海灘嘅咧，墨爾本。 Saint Kilda 啊，係冇錯，Saint Kilda 嗰度搞事啊嘛，嗰啲有錢區嚟噶。 唔係即係咁講啦，即係對於好多香港人咧，即係關於呢個叫做澳洲嘅睇法咧，即係譬如你。即係你容許我咁講啦，你咪喺呢個叫做 Royal Botanical Garden 行去 The Rocks， 佢呢個咪就係佢哋所了解嘅澳洲咯。 即係旅遊唔同噶嘛，你可能你睇到好嗰面咯。即係你如果係住落，你發覺墨爾本其實係好惡劣嘅治安而家，尤其嗰啲黑鬼 Apex 嗰啲啊，可能係嗰夜街就唔敢去。即係假即係以前就係 Melbourne 嘅治安好過 Sydney 嘅，但係而家 Melbourne 就 Sydney 好啲，因為你嗱即係啱 相對啊，相對 Sydney 嘅都係差咁樣，係佢差啲咁解。 即係你尤其是你 Amazon 嗰區啊，即係你 South Dandenong 嗰啲啊，你知就係 Apex 嗰個總部啊嘛。系咯，周街抢嘢又剩，又入屋又剩。你 Sydney OK， 咁你香港人嚟到雪梨，你觉得系啊天气好好啊，啲嘢好好食啊，啲人好友善啊，因为你喺个 city 个游客区啊嘛。大家不如去咩啊？去 Auburn 行下，去 La Camba 行下，睇下你会唔会咁讲咧？真系，咁啊， 即系我就觉得佢睇你睇嘢全面少少啦，唔好睇啲表面 啊。同埋即系正如你所讲啦，七日系唔够嘅，七个月咪可以讲下咯。 但系而家 Melbourne 好似嗰啲即系直头系好似南非啊，即系美国嗰啲哈林区咁搞到嗰度系咁样喎。 你淨係 city 啊，河邊嗰啲咪安全咯？你周圍 係啦，即係唔係成咁又唔係咁，但係入佢有一堆係咁樣咯，嗰一堆嗰啲咩區係咁樣，但係你又去唔到嗰啲區睇，係嘛？你淨係喺個 Yarra River 河邊嗰度飲杯咖啡，哇，幾美好啊！曬太陽。 咁啊，即係啊，冇啊，即係香港人唔好成日喺度扮呢個外國專家，你嚟幾日係乜都睇唔到嘅，所以唔出聲係冇人當你啞嘅，係啦。咁啊，最后一单料啦，都系执翻七分钟时间啦。auction 咧就即系就都系冇乜 momentum 啦，我谂都系因为都差唔多圣诞啦，咁啊冇乜 momentum， 咁啊个 clearance rate 咧就系得个58% 嘅啫，系啦，咁啊点啊？你有冇睇啲数据啊？你 冇啊，我就立下个大数系唔系？不过呢个唔系好惊奇啊，即系预期咗啦，即系年尾收炉噶啦，都系。 年尾收入係啦，咁就即係都都係其實都係好似上個禮拜咁啦。嗱，即係首先係講你個區啦，你個區咧就啲靚屋賣唔到喎，只係賣咗兩間細啲嘅屋，係啦，有五間。 咩價位 啊？賣咗一間咧，就話其實呢間幾靚，呢間就賣咗107万，係啦。呢 幾個房啊？哦，house嚟㗎嘛，應該。 house嚟㗎，四房兩廁三車房。 系啦， 哇，咁啊唔貴啦，相對於你 一 嗰 零 陣時 七 睇 啊， 嗰 大 咩 佬。 Open 嗰個咁嘅爛鬼嘢，100-100一斤。 系啦，嗱，另外一間都好靚嘅，就冇唔知賣咗幾多錢，但係呢、這個係啦，咁但係即係係啊，咁嗱，你睇埋咩啦？咁啊睇埋 Caliphate 啦，嗱 Caliphate 就 Caliphate 就賣一間啊，賣到一間就賣一百五，兩間都係五房屋，一間就係、是、賣150萬，一間就係 withdraw 嘅。withdraw 嗰間咧，其實幾靚噶，即係都係啲即係幾靚嘅兩層咁樣咯，係啦，咁啊， 嗰度都比較新啲嘅啲樓 啊，新噶係啊，咁就嗱 Auburn 咧，咁啊，即係我哋另外一位主持啊，貓姐就 send 咗間嘢出嚟啦，咁就就140幾萬，142萬啊，係啊，咁又 一間爛鬼屋， 爛鬼屋，即係我完全唔明點解嘅，即係點解即係而家呢啲咁嘅。Hills District 嗰啲咁嘅好區啲樓咧，都賣得平過啲咁嘅西邊啲區啊！你就算卡寧， 唔係我呢區係幾好，即係如果你即係以個價錢嚟講，你雖然我都係覺得佢怪，但你 compare 其他嗰啲咁嘅，真係其實已經係幾好嘅呢區。 嗱卡寧佛啦，卡寧佛都多王噶啦，卡寧佛四房賣156萬，係啦。咁有一間啊賣唔到，話呢間好靚，呢間啲 bungalow 嚟嘅，係啊，呢間 bungalow 好靚，入面全部磚嚟噶，都160,000咁都賣唔到咯，係啦，但係即係 八六啊，八六八十六啊，八六 運一一百五十 一六零 一，係啊，160啊，係啊， 哦，唔係根本其實係或者係唔知係咪年尾嗰個 effect 啦。其實咧，我都係好強調話，算睇頭嗰季下嗰個翻唔翻，即係嗰啲買樓，即係買樓嘅人，佢有冇升價，即係出翻嚟咯。如果出年都上，但第一季都出唔翻嚟，咁啊，即係可以失地飯㗎啦。 係啦，咁啊嗱 ，Fronley 咧有間屋啊，四房屋啊，呢間唔差，大佬平房嘅，又一間房都賣唔到啊，同埋呢間 Fronley 都平㗎，賣一點一八秒啫嘛，120萬，但係呢間嘢幾靚啊，我幾中意啊，係啊。 Fronley 嘅交通唔係咁好啊嘛，啊唔係都有火車喎。 有火車係啊，即係你唔需要點理佢嘅，係啊。咁啊 ，Tarramurra 就三間都賣曬 ，Tarramurra 都平翻啦。呢間四房屋賣咗1.68秒，係啦，都靚㗎，係啊。 Tarramurra 係即係叫中產啦，唔止中產，因為都幾有錢㗎。 都幾有錢㗎啦，係啊。咁啊，嗱，立多幾區啦，立埋阿塔文 Ashfield 咧就 Ashfield 就1、2、3、4、6個盤，四個 sold。咁啊 ，house 咧就兩間 pass in 係啦。 咁 Ashfield 嗰啲翻埋去得會快，因為嗰啲傳統都係有啲王喺度買嘅，即係嗰啲攤去 Ashfield 嗰度點啊，即係都係多啲上海佬住啊嘛， 同埋 上海佬多 近醒啊嘛， 近醒同埋係原本已經有一堆即係應該係大陸嗰啲嘅，佢即係我哋都知邊區邊啲係香港嘅移民，邊啲係大陸嘅移民，邊啲係東南亞嘅移民、越南嘅移民，其實都有分開嘅，即係都有嘅咁樣。係嗰啲傳統 S 應該全都係啲上海佬啊，多上海佬喺度。 咁啊，即係 Belmore 咧 ，Belmore 就兩 pass in 啦，兩 sold 啦，即係呢啲鬼佬區啦，鬼佬區就麻麻噶啦，你啲黃區咧就即係專用清到貨啫，係啦。嗱 ，Black Town 嗱，好實際啦。嗱 ，Black Town 三個盤兩間 pass in 係啦，而家都係啲黃清貨噶啦。 唔係 Black Town 嗰啲成績好低啊！呢啲啲窮區嚟噶嘛，啲 working class 區嚟噶嘛，大佬。 嗱 ，Croydon 就咩 ？Croydon 啊 ，Croydon 就一 pass in 一 sold 係啦 ，pass in 嗰間屋就。咦？呢间屋好似神秘人间旧屋咁样喎，即神秘人间屋未起好嗰阵啊，系啊，咁啊冇啊，而家都系即系还看下季啊，咁啊，你仲有冇嘢补充啊？如果唔系今集做到呢度， 冇啦，我系咯都冇乜特别系 咯，咁啦，即系嗱，你又去旅行，咁啊，我啊蒲下咁样，我都系去旅行噶啦，咁啊。即系我谂，我哋休息到新年之后翻嚟啦。咁啊，睇下你翻咗澳洲之后，咁即系继续做埋佢咯。系啦， 好 啦，咁啊，恭祝各位啊，圣诞快乐啊，新年进步 啦。 身體健康啊！咁啊，咁我哋出年2018年再見啦，係啦，多謝各位收聽，好， 拜拜， 拜拜。